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对面呢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您好。 老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讲到了东风生于春，病在肝，疏在颈下，疏穴的疏。 我们复习一下，就说这个现在人流行的一种颈椎病。颈椎病呢是一种僵硬僵死的那种感觉，其实说明什么？这些人肝气不舒畅。 哦，对， 对吧？当你把他脖子给他揉软了以后，他就觉得啊，自己有很多淤结在体内，那种肝气就得以缓解。这就是我们通过调身达到这种调心的这种目的。而且那个春天这种颈椎病的很多人就出现什么？颈椎病有一个特点，什么？稍微一动，头就晕，然后手就麻。这种手麻呢，其实现在医学解释就是说，这个压迫到神经啦，或者是怎么了？其实呢，中医讲所有的麻的症状都是气血过不去。 过不去 麻啊！如果这个出现晕的话呢，有一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晕就是旋转。还有人形容的，他说晕，其实他说的不是晕，是什么？昏，疼的一下气血往上一涌，就好像突然一个闸门一打开了，疼的一下就气血冲到头上去了。这种人就很危险，很多人出现那种脑溢血，就是90年我们毕业实习在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急诊室。别看我们是中医学院的学生，但我们那毕业实习3个月急诊室，那是在协和医院待的。当时我记得我就是抢救的一个人叫施光南。 哦，施光南你也抢救过？ 作曲家，那会我亲自参加抢救 啊、 而且带我的老师特有意思，协和医院带我的带教老师那个人姓许 啊， 严武许，他叫许文斌 啊、 他跟我两个字后面两个字一模一样。 对， 他带我。施光南据说当时就是发了一下怒气，可能是在教学生还是孩子的时候，突然就站起来拍一下钢琴，就一下脑溢血。他来了以后就脑疝。什么叫脑疝呢？就是脑里面出现这种水肿或者出血，出现了这种对大脑组织的压迫。脑疝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就是你一看他瞳孔，一个瞳孔大，一个瞳孔小，就明显就是脑袋里面出现问题。如果说有抢救的这种可能性的话，马上开颅手术啊，就把里面这种淤血血肿给它放出去。 对， 也就是肝气冲上来造成这种血管破裂的这种后果给它清除掉，这个人还有生还的可能。 施光朗老师是不是长得很瘦啊？ 不瘦，我们当时抢救他，他挺魁梧的。这就是我说，当人突然怒发，有的是会冲冠把帽子顶起来，有些人会把脑子里面血管给冲破了，这就是春天容易发的一些肝火肝气上冲的病。 对，所以真是要注意啊。 所以呢，要解决好给肝气的一个出路问题，古人告诉你了，疏在哪儿？给肝气一个出口，疏在哪儿？疏在颈项。这个颈项特别有意思，就是一前一后吧。 对啊， 这个颈项和头颅的这个结合部，这个结合部很有意思。人不论是军队的防线还是人体的防线，结合部往往是最弱的。 对， 我们这个头颅和颈项的结合部正好有3个穴，都叫风。后面这个督脉 叫神风是吧？不是神风， 风，刮风的风。 是、 我们在讲天有八风。 对， 你看这个颈项和头颅的结合部正中间就是后面督脉。 对， 就是这个和这个椎孔接口那个穴叫风府。 风府啊、 就是城府很深，政府的府。 嗯， 风府的两边，这风府不用说了，属于督脉，是督脉的第16个穴。风府的两边就是我们经常头疼的被人鸟捏捏脖子的这个地方，这个叫风池。 哦，对，风池是这两个都叫风池吗？ 两边一边一个， 左风池右风池。 哎，左风池右风池，这也是正好是头颅和颈项的结合部。 对， 然后再往边上，在这个耳垂后面， 嗯， 这个叫什么？宜风。宜风啊，宜是什么？屏蔽的意思。 对， 就把这个就好像我们做一个屏风一样。 对， 所以你看正好这三个穴带3个风， 所以每一个腧穴它的名字都是很深刻含义的哈。 古人给腧穴起名字那讲究的很，是吧？ 对， 是一些能旺气的高人根据当身体那个部位气血流动的那个变化的那个肉眼看不见的那个象，给他留的起的名儿。所以你看我们春天受的风，我经常提醒很多人，我说大家可以穿的少一点， 对， 但是一定要围个围脖， 对，你看有些人很变态的，穿个 T 恤还把领子竖起来，是吧？很臭美，其实可能是有 受风的地方。 对， 这些风呢，就是说，当你的身体的气弱的时候，这些风啊，就从这儿就进去了。你看，从风府如果直接那个风进去以后呢，人就会头疼，头疼到什么程度啊？那人说我想撞墙，就想把脑壳撞裂了，就说您那个风对他所谓的影响。 嗯。 曹操，当年得的病、 嗯， 你知道什么病吗？ 就这个吗？ 头风。 对，就是头风嘛。 对，你看一下《后汉书·三国志》的记载，曹操苦于头风啊，头风一发作起来，那简直就是昏天黑地。华佗被请来给他治疗，华佗呢说：“我只能用针刺的方法，让你得以暂时的缓解。如果呢，你想除根儿。”怎么办？ 开颅术， 就我刚才说了， 嗯， 那人得了脑疝，颅内有出血， 嗯， 做开颅把那个血肿给它取出来，解除对脑组织和神经的压迫，你就不头疼了。结果华佗说：“你小子他妈给我开颅啊？ 嗯， 你不是要谋杀我吗？” 对， 结果就把这华佗就关到监狱里，最后就把华佗就给害死啊。华佗本来也是个身怀绝技的，继承了皇帝外经所有精华的一个人，写了本书叫《青囊经》。 这本书现在还有吗？ 失传了吗？《青囊经》你知道怎么失传的吗？ 是烧，他不后来是烧，对吧？ 《后汉书》记载说是他一看自己要被处决了， 对， 身边也没有人， 对， 然后呢就跟狱卒说， 对， 说那个我有这个《青囊经》可以活人， 嗯 啊，想传给你。狱卒。 害怕 胃不敢受，因为曹操是用法治的。 嗯， 结果呢华佗一看就锁火烧之，烧了。还有一个版本更有意思，说的是那个狱卒啊， 嗯， 就把这青囊经拿回家了。 对， 结果呢拿回家以后呢回就辞职， 嗯， 不干了， 嗯， 靠这本书活命。回家以后发现老婆把这本书给烧了，他就问说你怎么烧的？ 对， 他说你不就是想做华佗这样的名医吗？ 对呀、啊， 你看华佗什么下场？所以你学那个东西有什么用？最后，这是另外一个版本，所以失传了。 可惜，可惜。 这就是曹操这头风的故事 啊！您刚才提到就是《黄帝外经》， 《黄帝外经》，这就是我们现在老在讲《黄帝内经》，有一种说法就是《黄帝外经》在讲中医的最传统那些外科手术的方法。 你猜想这个《黄帝外经》主要是讲什么呢？ 黄帝外经主要是讲这个中医一些外科，包括一些整骨按摩推拿的这么一些手法方法的， 甚至可能有手术吧。 当然有手术，不然的话他古代不可能到华佗突然就冒出来能做那么漂亮那么精致的手术。 哎呀，可惜可惜， 也不可能就是说中国的兽医啊， 啊，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兽医的这种传承，你像做那种阉猪啊阉鸡啊那些手术都很精巧的，术后感染也小，然后成活率还特别高， 嗯， 这都是古代的这种传承。 嗯，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一起啊，来分享这个《黄帝内经》的金匮真言论。刚才讲到的《黄帝外经》哈、啊，徐老师也特别讲到，就是中国古代这做手术这种人吧，后来都变成做兽医去了。 也不是，就是说，有一些关于兽医的手术的那些内容， 嗯， 还是被传承下来了。 对， 关于对人的做这些手术呢，比如说华佗。继承了很多，写了本书叫《青囊经》， 对， 结果就失传了， 对， 所以慢慢就好像觉得我们中医不会做手术。其实大家去看一下繁体字那个医 啊、 哦，那个医字，繁体字，哦、它这面呢是一个斜方块，里面一个矢，有的放矢的矢、哦，意思就是说，当人中箭，就是矢在肉中的时候， 对， 这人会找医生， 对， 医的繁体字那半面呢是个书，书古代是个兵器， 对，就是没有的没的右边嘛， 哎，没有的没，那就字念书， 但是呢，你再把它仔细拆分一下，它底下那个右其实代表一把，代表是手， 对， 啊、手抓的。上面那个几何的几呢，有人说是像手术台、茶几的几、 嗯， 有人说像把镊子。 嗯， 关键最有意思是底下那个酉字，嗯、 哦， 它代表酒， 对， 就是说用酒精来干嘛呀？消毒。第二呢，酒精做来麻醉。所以在古代那个医本身他就是个做手术的人，古代那个医字本身就是个会医字，描写了人受了外伤，被箭射伤以后去找医生去做手术治疗，去被麻醉被消毒的整个一个过程。所以说中医不做手术那是错的， 那是太多年前会之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说像华州这种政，其实属于政治原因，对不对？为了活命嘛，那就不干这事儿。 这个曹操杀完华佗以后， 嗯， 其实呢，我告诉你，这做缺德事儿，他自己也是遭报应。 对， 曹操有一个最聪明的孩子，还不是曹植， 嗯， 是叫曹冲。 对，曹冲称象嘛。 哎，大家都知道，曹冲当年东吴进贡来一个大象，曹操就说：“哎，谁能告诉我怎么能这大象多重？谁能称出来？”满朝文武没有一人想办法，说哪儿找那么大秤去把这个象给放上去，结果他那个小儿子当时很小，人就有办法。 嗯， 他怎么办？他把那个用一条船， 嗯， 把这个大象载上船就到水里，然后呢，水没到哪条线， 对，刻下来， 他刻下来，然后把大象放回去，用石头 压下去， 压这个船，压到那条线停止，然后分开撑这个石头，多聪明一孩子。 嗯， 结果这个聪明的孩子早知道这个夭折死掉了，结果曹冲死了以后，曹操悲从心头起，发了一句感慨说：“悔不该杀华佗。”意思是什么？如果没杀华佗，华佗能救我儿子。 嗯， 我心想，活该。 就是真的，所以有的时候啊，还是有 一报还一报。 对，因果定律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是吧？ 这就说我们说到了，接上次的话，说到了这个东方生风，然后那个书在镜像。 嗯， 大家记住我刚才讲了书在镜像上面说的这个三个带风字的这个穴位，这就在我们的镜像、 嗯、 是吧？前面这个宜风呢偏于靠耳朵偏于镜、 嗯、 后面这个风池风府呢偏于像、 嗯、 你看伤寒论它治疗人得了这种寒气，被寒气伤到以后，它先给吃桂枝汤、 嗯、 或者葛根汤或者用麻黄汤，但后面加一句什么，赐风池风府则愈。 哦， 你用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得了，给风池风府扎一针就好。但是有个问题， 嗯， 风池风府穴是跟大脑跟我们的小脑和延髓啊， 嗯， 脑干， 嗯， 接触接的很接近的， 对， 你要是用针不当直接就把人干掉了。所以在古代很多书上记载风池穴是禁针的， 嗯， 不许扎针的， 嗯， 你可以揉一揉按一按。为什么呢？你那个针沿着那个脊髓孔进去以后呢，就能可能触及到延髓脑干，而延髓脑干是控制我们心跳呼吸的中枢，你扎到那儿就把人扎死了，所以这个地方禁针。 所以古代那个点穴术哈、 啊， 说明真的是 点穴也有讲究，就是说即便你不用针，你手上得有那个气，有那个劲儿啊。我们不讲气，你是玩封建迷信，你得有那个劲儿。手上有劲儿的人啊，他用的不是暴力， 对， 他那个手上的劲儿，他有一种我们叫蚕丝劲儿、 啊、 他那个发出力是什么呀？旋转的，就好像拧螺丝啊，拧螺丝那个劲儿是旋转的劲儿，所以他穿得透穿得深。 嗯， 我们现在没受过训练人手上就是暴力， 嗯， 实在暴力不行就拿指甲掐人家。 在景象啊，书在景象，南风生于夏。 哎，我们说完了干风了，就说我们想把肝气舒畅了，就说把这个脖子颈项前脖子后脖子闹成柔软的，哎，这人呢就不那么轴，不那么杠啊，不那么一根筋。你看我们很多人就坚持自己观点的时候，都梗着脖子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 嗯、 看这个人肝气不大痛快。 嗯， 下一个就该说南风了啊。 对，南风生于夏， 夏天呢容易刮南风， 嗯， 带着充沛的雨水，它又热又湿。 嗯， 这个南风呢生于夏，病在哪儿呢？ 病在心， 容易鼓舞人的心气啊。一到夏天天热吧，人容易什么心烦气躁。这个心呢有两个， 一个是心包经吧， 对了，一个是手厥阴心包。 嗯， 手厥阴心包代表的是我们这个肉质的心， 心脏， 对， 还有一个心是代表我们什么形而上的那种思想情绪， 对， 情感，是那个心、 嗯、就说不清楚的那个心， 说不清楚那个心，但人人都有啊、就是神寄居的那个地方。 嗯， 南风鼓舞起人的心火以后呢，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它这个表现在哪儿呢？输在哪儿？ 输在胸胁。嗯， 因为它就比肋骨多两点， 肋 那边是个肋，胁是， 对对对。 那胸胁在哪儿？我们就讲胸是胸口正中， 对，两乳之间是吧？ 两个乳头之间，这个穴位叫什么？ 膻中穴 啊，膻中穴。据我考证念，应该念 膻啊，膻。 因为什么？它有一种血腥之气 啊、哦， 是血气聚会的地方，有一股膻气。 嗯， 叫膻中或叫膻中。我们说了，这个人啊，会有下意识的一个动作， 嗯， 不高兴的时候，捶胸顿足。 对， 捶的是哪儿？ 就是膻中穴，是吧？ 膻中穴。 嗯， 所以当这个鼓舞起人的心气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种表现。表现出来什么？胸胁不舒服。这个胁指哪儿呢？就胸的两侧。 嗯， 正中间叫胸、 嗯、 两边叫胁。 嗯， 胁呢，它的起点正好跟我们的腋窝接触、 嗯、 而腋窝下正好是谁的起点？ 心包经啊。 心经 啊、哦、心经啊。 心包经的起点在哪儿？在乳头外上方。 哦， 这个穴叫什么穴？叫天池穴。 对， 就女性容易得乳腺增生乳腺癌的那个地方，心包经的也在胸上， 所以得乳腺增生的女性可能都有郁闷啊， 伤心包了， 对， 肯定有伤心的问题。 任何一个乳腺增生的女子后面都有一段感情的痛苦伤。 这个邪呢，起点是在极泉， 嗯， 就是我们扬起胳膊以后呢， 啊，嘎吱窝中间， 嘎吱窝那个腋动脉的搏动处 啊， 那个点叫极泉 啊， 极是南极北极的极， 啊， 泉是泉水的泉， 对， 意思就是说人的心气是从那儿起来，咕嘟咕嘟像泉水一样涌出来的。 哦 哦，很多人有了心病，你探查一下哪儿有问题，摸一下极泉。的确有问题啊！你看我们以前就说人类生活吧， 嗯， 可以说就是啊，在树上啊，或者是攀高爬低，他那个两个手是什么？是扬起来的。 对， 随着人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这个正规化，人都是什么？两个手垂手是吧？这个两个双臂下垂啊，中指贴着裤缝。 对， 然后这挺胸抬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为的那个伪的需要， 哦， 就克服了人的天真。 嗯， 你看那小孩子睡觉怎么睡？ 两手举拳，像投降一样的，是吧？ 哎，两个手是举起来的，两个手举起来的时候，他那个心经啊，心的经络是从腋下起来， 对， 然后沿着那个小拇指这一侧， 对， 走到这个小拇指的这个内侧，手少阴。心经它一共有九个穴、 嗯、 所以当人做这个投降举手的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人的心气是最通畅最放松的 啊、哦，反正我都投降了， 哎，无所谓了，爱咋地咋地。 对, 对， 我们经常说你放松放松，我说你说的都没用，因为什么？你的内心实在不受你的意识控制， 对， 与其那样，你还不如摆出某个特定的姿势，是吧？ 引体向上， 引体向上非常好，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做双杠 啊， 双杠那个就是 撑着嘛， 撑着然后下来再把自己撑起来， 对， 那个对年轻时候发育开阔人的胸襟效果特别好。 哎，我常常发现有些人呢喜欢呢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把手嘛就握着这个脑后面这样、 嗯、 这是意味着什么？ 放松。 其实意味着想放松哈， 放松，嗯，挺好，挺好的一个姿势、 哎、好，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探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一起了来分享今天这一段落。刚才讲到了徐老师讲到就是鼓励大家呢没事的把手举一举，是吧？ 对，这个我发现啊，很多少数民族啊，他有天生能歌善舞、 嗯、对， 能歌善舞以后他那个天性就表达得非常好， 对， 后天那种强制那种刻意的意识对他的损伤就少， 对， 我注意到这个举手的这个舞蹈里面跳的最好，你知道是哪个民族吗？ 蒙古还是什么？ 藏族。 藏族啊。 藏族有个标牌动作叫旋子。 啊。 旋子什么呀？它就一顺顺拐。 啊。 就是当你扬起左手的时候 啊， 同时要抬左腿。 哦。 当你抬右手的时候，再把这个动作，你要是白天咱走路这么走，人一看这疯子，要么就傻子，顺拐走嘛。 对。 但是在藏族舞蹈里面，一扬手这么一打开，特别漂亮。跳舞那个人我也觉得特别舒服。 有个技术问题想问你了。 嗯。 哈，因为这个夏天来了嘛，很多人呢都穿这个短袖啊，有女青年呢就喜欢把这个嘎子窝毛夸夸给剃了。哎，这个剃的太多之后会不会有影响？这样是说清包茎的问题。 这就是说夏天南方的风吹来以后鼓舞人的心气。 对啊。 心气旺了有一个特点叫什么？腋下要出汗。 对啊对啊对啊。 还有人会有狐臭。 对啊。 会出腋臭。 对啊，把割了一些人就这样。 就是剃腋毛我不反对。 啊。 但是那个做那个手术我是最反对的。 有问题。 对。你把一个身体的一个就是心的排毒的一个通道你给卡掉了。 哦。 你想它还会产生，它没有出路，它往哪儿排？ 只能排别的地方。 哎，只能去排别的地方。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夏天热了以后啊，鼓舞起人的这种新的气血以后，人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狂躁。还有一个问题，喜笑不休。 哎， 喜笑不休 就是心主喜嘛，对吧？ 哎，就是心火太旺了，心气儿不足的时候，人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对， 这人受了外面这个风的影响，南风一吹， 傻乐， 南风窗一打开，傻乐。还有人不是傻乐，就表现什么兴奋、失眠、不睡觉或者睡不着觉。 哦， 这种情况怎么办？古人告诉你了，心气儿的疏在哪儿？心气儿那个出口在哪儿？ 在胸。 胸胁。 对。 我又告诉你具体的部位，心包那个疏就在两个乳头正中间。 对。 叫膻中穴。 对。 心的那个疏出口在哪儿？腋下的那个极泉穴。 对。 所以当你兴奋、过于亢奋。过于浮想联翩，过于夜不能寐的时候怎么办？揉一揉这两个穴位。 哎，所以说那个比如说割着人的嘎吉窝他会笑，其实可能就跟这个有关哈， 触动人的心气了。 哎，真是有趣。不过我一直不能想明白的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自己割着自己就不笑？哎，人家割着你就会笑。 气不一样 啊。哦，真的。哎，这个是 摸着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摸右手， 没 一点感觉都没有。 所以刚才讲到了这个南风生于夏啊，病在心，疏在胸胁。 嗯，胸胁。 嗯，西风生于秋，病在肺，疏在肩背。 哎，这就到西风、秋风啊，那让人产生悲和愁的情绪的那个风，肃杀的风，秋风扫落叶，那个西风烈起来的时候。会鼓舞起你的肺气。 哦， 鼓起肺气以后呢，人会出现一些毛病。这种西风啊偏凉，偏往下降，容易伤到人哪儿？伤人的阳气。它起在哪儿？肩背。这个肩背呢，我们就给大家具体再说一下。其实他说的是肩胛骨。 哪里啊？ 肩胛骨啊，肩背嘛。 啊，这 后背。 啊，okay ， 后背我们都有两片肩胛骨覆盖， 就像说衣架的那个地方。 哎，叫肩胛骨。你看吧，很多女青年追求骨感美 啊， 她露个后背，穿个露背装， 对， 后背两片骨头翘翘的， 对， 她觉得那很性感， 对。 但是我们一看到这种翘翘的肩胛骨，就知道这孩子弱不禁风。为什么？ 伤到阳气了，是吧？ 那个肩胛骨其实是什么？是覆盖在你后背保护你的肺的这么一个屏障。 嗯， 它应该是什么？我们讲背为阳，胸为阴。 对， 胸要虚心，要内敛。 嗯， 背要什么？要凸起。 对， 所以真正的我们养生站桩练的是什么？含胸拔 背。对， 把胸挖进去，把那个肩胛后背凸出来。 嗯， 这时候你在肩胛，你在他这些人的后背上，你摸不到任何骨缝的，他整个肩胛骨就像一个大圆碗一样，就把这个背就给包住扣住了。 嗯， 所以这些人什么贼风，任何这种西风冷风都进不去。可是那些挺着胸肩胛骨翘起来的人是什么？ 那风就从那儿直接就灌进去了，在后背上膀胱筋上就贴着这个肩胛骨缝啊，有两个穴位，一个叫风门。风门 啊， 什么叫风门？ 风进去的门。 哎，对，风就从这儿进去，风门下去就是肺腧。 哦， 就是在什么督脉和肩胛骨中间啊，就是我们把它叫距督脉 1.5 寸，是膀胱筋的第12个穴，叫风门。膀胱筋第12个穴下面叫肺腧，就是肺气从这儿出来的。但是你肺气如果弱，或者是外面那个西风烈的话，风就从这个门刮，本来你的门朝里开，它啪朝外开，一下给灌进去。 伤到肺会怎样呢？ 伤到肺以后呢，人就开始什么咳嗽、喷嚏、发烧啊，所谓皮肤痒、过敏，所有这些病就都来了。 对，就是说那个肺，这个是 肺主皮毛嘛？ 肺主皮毛哈、 嗯， 这个肺主皮毛的毛啊， 嗯， 它特指的是身体上的毛呢，还是所有的毛，包括头发呀什么那个毛呢？ 特指一些体表的毛，它不一样。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我发现人有的人老了以后嘛，头发白了 啊， 眉毛是黑的， 对， 是吧？胡子白了，眉毛是白的，或者头发是黑的，眉毛白了，或者是胡子白了， 对， 说明他什么？隶属于不同的脏腑。 有道理， 对不对？ 有道理。 古人也讲过，你像这种眉毛， 眉毛是跟哪个哪个 浓眉大眼，它是属于 跟肝有关吗？ 跟肝有点关系，主要是跟膀胱有关系，因为膀胱筋是起于这个眼目的内侧 啊、 这个眉的这个眉头这儿正好叫攒竹穴，就是足太阳膀胱筋气血旺的人，浓眉 哦。所以浓眉的人，就我们就说这个一般执行力比较强，很可能因为他精力比较充分， 阳气 足 啊，阳气比较足，嗯， 对。 所以我建议大家别穿那个贝贝夹， 对， 那绝对是违反人的天性的，非得除了老师，我们小学上学的时候，老师为了管制课堂纪律，让大家什么两个手往后一背，把胸一挺，就那么听课， 啊、 真是摧残人性。现在除了让你这么做以外，还闹一个东西给你箍起来，强迫你那么做，这样的话会把孩子闹得什么鸡胸的？ 为什么呢？ 鸡胸嘛， 勒得太强了是吧？ 你看那鸡胸的孩子都是胸骨高起，然后后背凹陷的。 哦， 嗯、就是违背自然之性。 不过刚才讲的这个眉毛所对应的这个筋哈、 嗯， 那我就顺便就一块问了， 问 你说这个鼻毛是对应的哪里呢？ 鼻毛是对应督脉。 督脉。 嗯，你大家都知道鼻子是什么？肺的开窍，但是别忘了督脉正好从脑门印堂下来就过鼻子。为什么说它是这样呢、 哦、 就是说督脉是人体最阳气最旺的地方，督脉阳气足，你能把鼻子什么温暖， 嗯， 你吸进去冷空气就有一个加温，你不会呛到你的肺， 嗯， 督脉一凉，很多人一感冒就知道自个儿鼻子一凉，然后就喷嚏鼻涕吸鼻涕出来，然后就感冒了。 所以 这个鼻毛的话跟督脉有关系， 所以鼻毛能剪不能拔是吧？ 不能拔，你说很多人就鼻毛滋出来了 啊， 有的人就开始拔。其实你如果是鼻毛都拔光的话，这个人就问题太大了。第一，空气没过滤； 对， 第二呢，没有加温；第三，还没有湿润。 嗯， 啊、这鼻子很重要的。 所以鼻毛啊，鼻毛是个好东西啊。好了，稍事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哎，回来之后呢，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一起聊的。刚才讲到鼻毛这个话题，这咱们就顺口讲完吧，好不好？ 讲。 哎，这个鼻毛下面这个胡子又是对应哪里呢？ 胡子我讲过了，是冲脉。 冲脉了，对，因为它是就人中这个地方是任督二脉交界嘛，对，所以那个应该是冲脉了。 冲脉是环绕人的口唇的 哦， 就是男人 上面和下面的胡子都是一样的了， 一样的。 OK，、 冲脉就是说，它跟人的生殖功能有直接的关系 哦。 太监被去世以后就没胡子了，女人不长胡子是因为她 冲脉上不来， 冲脉女人散到胸中， 对， 发育乳房， 就上不来了。 对， 除非你把它底下给它塞住，它不来月经了 啊， 它就再往上冲，就长出胡子了。 所以就偶尔也看见个别女青年这个， 哎，长小胡子女青年，你就知道啊，这孩子月经有问题。 哦呦， 啊，这是冲脉。你看一个男的胡子稀稀拉拉的啊，冲脉有问题。我治啊，很多人我治他们冲脉怎么走啊？ 嗯， 他沿着任脉两侧0.5寸， 对， 其实就是肾经的那条线往上走。 对， 我治了很多就是有胃病的男人， 嗯， 本来是胃有毛病，结果一看是他把冲脉给堵住了，胃吧结了一块这种积滞以后，胃是土， 嗯， 土克水嘛， 对， 就把肾经肾气给压制住了。 对， 当我把他胃病治好以后，这个人突然发现有什么问题。胡子长出来，胡子多了，另外发现什么问题？原来老婆老不怀孕，这下老婆怀孕了，冲脉通了。 哦， 所以我经常说我买一送一啊，本来是治你胃病，捎带脚还送一个孩子，冲脉。 哎，那耳毛呢？ 耳毛还是跟肾有关系。 啊，肾开窍于耳嘛，是吧？ 对。另外我发现很多肿瘤病人耳毛疯长。 是吗？哎，相书上说这个耳毛长的人是吉祥的，但是 那是相书说的话，就是咱们就是说个人观点。 为什么耳毛疯长反正和肿瘤有关呢？你觉得？ 哎，不知道，这是我的发现 啊，这是一些观察哈。 嗯， 哎，那腋毛呢？ 腋毛跟心有关系。 对，心哈 啊，这个人的心的血或者心的阴液化生出来就是腋毛。 嗯。 我临床治疗一些有心脏有问题的人， 嗯， 还有一些就过度乱服阿司匹林的人， 嗯， 很多人说这阿司匹林是能溶这个血栓的嘛， 对， 所以现在就被当成了这种 降脂药， 这就是预防血栓病的药，就每天人都在吃， 嗯， 吃到最后什么，这人就不停出汗，然后就什么腋毛脱落，其实他就是什么不停让人发汗。汗为心之液， 嗯， 这心的液老这么流失的话，最后它也没有什么能量或者气血去滋养腋毛， 对， 腋毛最后就脱落掉了。 那体毛上面这个上半身的体毛和下半身的体毛有关有 很多人有很多男人很性感 啊， 长胸毛 有胸毛是吧？ 胸毛也是冲脉， 冲脉嘛，对， 连鬓胡的胸毛一看很性感，他也确实很性感，因为这个人生殖功能确实 荷尔蒙能力很强， 厉害 啊！ 啊，你们叫荷尔蒙，我们管叫冲脉气血旺盛。 对，嗯，那还有一种呢，是长在手指和脚趾上的毛， 那 不一样吗？ 不一样。你比如说大拇哥那儿老有个毛， 对啊， 那就跟肝有关系。 嗯， 啊，那个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阴毛， 对， 阴毛吧，它是直接跟人的冲脉和任脉有直接的关系。临床上我们治疗一些产后就是大出血或者是伤到这种人体的阴液的人 啊， 我们都管这个病叫习汗式综合征。 嗯， 这些人第一表现就是阴毛全部脱落，就是他伤到他的肾经了。 哦，以前有 冲脉任脉都是肾经所。 以前有人说叫石女或者白虎， 那 是 天生的， 就没有是吧？ 那是天生的。我说的是指这种是说本来有，但是经过产后流失自己的精气神那个精以后没有的。 还有一些人呢，在一颗痣上面就有一根毛的， 嗯， 哇，那个很厉害， 那就是另外一种气血所化生的。 那这种毛一般能剪能拔吗？ 别动，天生我才必 有用。以前还有一个故事啊，就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呢，大家喜欢穿那种网眼的那种短袖 T 恤衫吧。 嗯。 有一天呢，他的女朋友说：“哎，你这有根头发，我把你拿下来。”结果听了一声惨叫，那个毛拔下来，那他长在这个乳头上的这个毛，这个是跟那有关吗？跟冲脉有关？是男同学，我说的是男同学。 乳头它是两个经络经过的， 嗯， 一个是足阳明胃经， 嗯， 从上往下， 嗯， 经过乳头 啊， 所以乳头它有一个哺乳作用， 对， 喂奶是吧？喂奶的作用。 为什么胃经跟那个喂奶有关呢？ 哎，胃啊，胃者昌廪之官，气血是生化之源啊。你的奶从哪来的？不是 从血来的吗？ 对啊，你吃进东西化成气和血，最后才变成了奶。其实是你，也是你体液或者是这种肾经的一部分。 哦， 所以首先乳头是属于胃。 哦，这样子。 对，所以你看很多，我看到非洲一些难民的照片， 那些难民的妇女那乳房就像一个空口袋一样，里面什么脂肪啊、组织啊都没有了，所以它跟胃有关。所以你很多女孩说乳腺要发育，那你得好好吃饭呢，你整天吃黄瓜西红柿跟个兔子一样，你怎么可能是吧？ 是的， 那不可能有发育。 对， 第二，乳头属于手厥阴心包经。我上大学时候老师说乳头属于肝经，不对，肝经啊，它的最后一穴叫七门穴 啊， 它在乳头下两寸或者两肋。乳头是正常是在什么不下垂的乳房啊，乳头是在肋骨第四五肋骨中间，七门穴是在第六第七中间，所以肝经不过乳头，它在乳头下面。如果一个人肝火过旺的话，肝气往上顶，这个人会什么？乳头会疼，那是病态状况。 哎，有些小男生在这个青春发育期的时候， 哎、 他 也 会 疼。有些女孩子来例假，就是突然肝气旺的时候，她乳房也会疼。有人会说乳头都不能碰自己的衣服，碰上就特别疼，这是病理状态。 是 正生理状态下，乳头是属于心包经的。 哦， 心包经是从气从膻中穴起来以后，经过乳头，然后呢？乳头外上方一寸在第四五肋骨中间、 啊、对， 这叫天池穴， 对， 从这儿就出来了。所以呢，善终者喜乐出耶、 哦、 所以乳头又代表喜乐，它是一种性爱活动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哦、 如果按我们老师说乳头属肝的话，你一碰那儿它会生 气，你生气、啊、不应该高兴啊，是吧？ 对，喜乐出耶。 哦，原来是这样。那还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哈、啊， 嗯， 那我们以前好像也讨论过，就是男人长乳头是为什么？他留下来干嘛呢？ 讲过，人是可以变性的，老天造任何一种物种，他给他配备两套系统， 嗯， 就是说其实男人是可以变成女人，女人是可以变成男人的。 就万一这个世界上有一天所有女人绝种的话， 万一所有男人都没了。女人里面会有一些人转化成男人， 嗯， 对，所以她身体带了两套系统。 其实不用男人都绝种，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女人已经变成男人了。 可能你没见过，你们没学医，你没见过阴阳人， 没见过， 我们都见过，我们都见过，他都是两套系统。 哎呀，他们是上帝的使者。 就说老天爷在制造或者自然在造物的时候，他有他的考量。 嗯， 总结成一句话。匪夷所思 啊！生命， 这不是我们的智力所能够理解得了的， 难也， 只好顺其自然吧。 嗯，这个西风生于秋啊，病在肺，疏在肩背。 再解释一下啊，我刚才说了肩背这个有个风门，还有叫肺疏。 对， 这个风门穴是平第二胸椎棘突下。就是第二胸椎，我们找风门穴在第二胸椎，它有个棘突下面啊，旁开 1.5 寸，肺腧呢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这两个是治疗一些受了西方来的贼风啊邪风以后犯病的不可缺少的一个腧、 嗯、 我们把那个气儿从这儿给它放走啊。我用这两个穴治疗一些现在所谓的这种过敏非常有效。 嗯， 现在所谓的过敏或者叫花粉症其实是什么，就受了一些风。 嗯， 有的是从饮食，我说他们吃冷饮把自己形寒饮冷伤了肺了，另外一个就是受了风了，受了这种风从这个风门或肺腧进去，他们表现上身体一起来以后奇痒难忍，然后呢身体这种奇痒难忍的地方呢又是游走不定，你又没法抓挠啊，还有人表现叫荨麻疹或者叫前麻疹，一起鬼风疙瘩起一片，和而有的人起的叫落着，就是刚起完还没下又起来一层，就看着很恐怖的。这些人整天就晚上都睡不好觉。 哎，真是不能说，你那么一说啊，我都觉得浑身痒了。这个意识形态对这个身体， 看来我已经达到古代巫的这个境界，可以驻游了。 哎，我前两天呢，在那个在那个白云观还真买了一本祝由十三科的一本古书、嗯、哎，有点意思， 古代很高明的一种医术。 嗯， 像过去被当作封建迷信给批判，其实很好理解，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很多注油啊，它是什么注痈拓病，就是说当一个人得病以后呢，他用一种恶毒的那种词汇咒语去咒骂这个病，把这个病就给骂跑了，这是古代注油科的一个传承。这些人的注树则树枯，咒树树死，就达到这种境界，这是一般人掌握不了的。 对对对，这就是超越了我们这现在理解能力， 能力。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选择在这个风门穴和这个肺腧穴，用针刺或者用艾灸的方法，给他把那个邪气赶走。你从这儿进去的吧，你从哪里来，还从哪里去？所以这个包括现在在美国，为什么这个花粉症和过敏症越来越多人去找针灸大夫去看？因为他们用那些抗过敏药啊，其实就是什么按倒葫芦起了瓢，就抑制了人的这种免疫的功能，以后人就会打瞌睡。很多人吃完那些抗过敏药以后还开车，开车以后一打瞌睡出交通事故，结果找中医看这种病，用中医针刺艾灸的方法以后呢，特别是要针刺这两个穴位风门和肺腧，症状缓解的非常好。奇痒难忍，人到那么痒的难受的时候，真的恨不得我卖房子卖地，谁给我把病治好了都行。针灸的效果确实好，但是针刺这两个穴位呢也要注意，效果好的地方都是要有冒险。就好像我们刚才说治头疼头风要扎那个风池风府，但是你要扎的方向不对，或者进针太深，你会伤到人的这种呼吸中枢和这个心跳的中枢。你如果扎这个肺后背这个风门和肺腧穴的话，容易伤到哪儿？伤到肺。 薛老师，有一段时间呢，我在百度百科里面，百度整个到处在找人为什么会痒这个问题啊，其实一直也有点困扰我，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会痒，痒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啊？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再向薛老师请教。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到这个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呢来分享这个《素问·金匮真言论》。刚才问到一个问题，痒的本质是什么？ 《黄帝内经》啊， 他怎么说的？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你看，诸什么意思？诸葛亮的诸。 对， 所有的痒、痛，还有那种疮我们说这个头上生疮，脚底能流 流脓，流脓 都属于什么？心。 此话怎讲？ 什么讲？疼和痛和痒都是个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 这是佛家的感念，万念皆空啊，诸法皆空。 你又提高了我们的层次，什么意思？因为我临床上碰到很多人啊，有一个很大的伤口，有的还在流脓淌水，但是你问他疼不疼？ 不疼， 不疼，没感觉。可是当你用针灸、用中药，最后让他那个流稀汤寡水的那个伤口开始出现浓稠的黄脓以后，你知道什么感觉？ 奇痒无比。 不，疼了。开始疼了，疼的有时候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了。然后等这些脓排完以后，人开始长肉芽了。你知道什么感觉？ 痒。对，这个咱都体验过。 真的。 就以前有些时候结个痂，然后你就抠很痒的吧。 那个痒是生机萌动的那种感觉。他为什么开始不觉得疼？为什么？ 他已经就是没有力气疼了，是吧？ 心不在焉。心不在焉，其实是什么？神不在那儿。我经常讲个例子：战士冲锋，肠子流出来了，还接着冲啊杀呀，不觉得疼。 心不在焉。 心不在焉，心不在那儿。 嗯。 心在哪儿呢？在那个地方。当他把敌人都干掉了，欢呼胜利的时候，没事可干了，心神回来了。 哇塞！ 这啥东西？突然疼，突然痛，然后一头就栽倒了。所以中医给人治病其实是个什么？回神的过程。他有自愈的能力，他有完全康复的能力，问题是他为什么病了？他为什么不关注这儿？ 那我就把他的那个气机和神机给他引到这儿了。所以我看病啊，不怕这个人说疼啊痛啊，我怕那个人我没事儿没感觉，我一摸这儿都硬了，那儿都是凉了，人家说我挺好，吃着麻麻香。为什么？心不在焉。 就崔健唱的我的病就是没感觉，这 就是没感觉，这很可怕。这就是说这个人什么黯然神伤神弱了。所以说到这个痒，为什么叫痒？其实就是有一股邪风进到你的身体里面四处乱窜，老在撩拨你的心神。 哦，思维痒。 思维痒。 那香港脚也是因为这个，这个去到脚吗？ 对。 哦，真的啊。 对。其实这个痒，我就是认为啊，疼和痛属于中间。最可怕叫厥逆，麻木不仁。或者我们中医叫痹，就是那个麻痹敌人那个痹。 对，痹症嘛。 最好的那种感觉。阳，一看阳起来了，哦，阳起来了，阳气得复。所以你看很多人啊， 得香港脚不治 啊，想啊，对，很多人打喷嚏打不出来的 啊， 可是一到鼻子一痒，啊，嚏打出来，哎，阳气和则嚏，阳气回来了。 哦，真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 那比如说有些人这个脚真的痒的时候怎么办呢？那是痒的 挠挠挠挠，不是马三立说相声吗？ 啊。 卖一个什么秘方 啊， 治疗这个被蚊子咬 啊， 那哥们儿买回去，剥开一层又一层，剥开一层又一层，剥到最后一个纸条上面写两个字， 挠 挠挠。 其实这个有，我以前看过一本哲学的书，他讲到这个瘙痒这个问题，他还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就是说瘙痒是人在心理上的一种很强的依恋行为行为。 瘙痒是有时候人体需要被关爱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渴望被拥抱，渴望被关爱。其实这个挠挠其实是用一种感觉压制另外一种感觉，你没解决问题。 对啊， 就好像你吃芥末辣鼻子受不了，你咋办？闻一口酒 啊， 白酒一下呢，那个酒的味道把这个感觉给压下去了，但是那个刺激还在。 哦， 所以这个痒啊，我看到很多病人，比如说糖尿病到了后期出现并发症的人，他出现那种痒，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一天到晚睡不着，就在那挠挠的话，把这身体，他那种身体吧，糖尿病又容易出现那种坏疽，皮肤也比较嫩，挠成那个痒，最后很痛苦的死掉。痒， 无量寿佛。 哎， 那刚才说到痒这种，我再补充一句哈，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上说这个痒啊叫小痛，是有道理的吗？就是说是不充分的痛。 痒和痛还不一样，因为它那个刺激的力量和那种气的感觉不一样啊。痛，我们讲痛，它是一种封闭的、阴沉的，就是隐而不发的那种沉闷的感觉，阴寒的。疼的是什么？热性的、尖锐的、开放的，这叫痛。这个痒呢，跟风的关系就特别大。当外面的邪风进到身体里面游走不定啊，我们讲风为百病之长，然后呢风善行而色变，它经常在体内走来走去，而且一会儿变成那样一会儿变成那样啊，所以这个风是治疗，我们治疗这个痒一看是外风引起的，把它的风邪给它驱走了，赶走了，然后它就不痒了。如果是因为津枯血燥，就是说身体干燥引起的内风引起的那种痒，那个就特别不好治。 有一次啊，这个红叶老师啊，他给我讲了一个事情。他说呢，他年轻的时候啊，有人来治这个脚气，他咔嚓一下给人家治好了，反而呢，人家得了肿瘤。他说，因此呢，他后来得出一个结论：这个香港脚气不要随便治。但是我觉得听的人又觉得很奇怪。这个 不是他说的，不是随便治，就是说不要很强暴的把这个人体排毒的一个通道给封闭住。 哦， 那种治就是用一些外洗的药，类似叫石灰啊、枯矾的，很强暴的。现在不是街上还有那种卖那种鞋垫的吗？ 对， 你穿上一下就本来汗脚一下干的就脱皮。这种治法是错误的。就是说叫关门打狗。本来我们叫围三切一，给邪气出路。现在就给关闭了。那种治不对的。真正治就是说，哎，你既然是一个排湿气、寒气的一个出口，那我们看看你的根源在哪儿？当我把你的根源给治好，你自然就不需要有这个出口了。这样治是应该治的，而不是那种方法。 红叶老师的两次课我都听了，讲得非常好 啊， 讲得非常好、 嗯、红叶老师、 嗯、这个很多观点也是不谋而合。就刚才讲到我们说这个封门和这个废书不要轻易扎针， 对， 我这么多年了，这个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我真的给人扎实过好几粒气胸。 什么叫气胸啊？ 气胸啊，我们呼吸吧，有个胸腔 啊， 它这个胸腔我告诉你是真空的 啊， 这样的话呢，你吸气它肺才能张开， 对啊， 呼气肺才能出去。如果胸腔里面进了气，一下这个肺泡啊 啊 就给压扁了 啊， 你这个吸气就很困难，就严重的话你会肺不张，就吸不进去气 啊， 所以这是什么？胸腔漏气了。所以我们扎这个后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稍微扎的深一点，或者留的时间针长一点。因为什么？病人趴在那儿扎针，你把针留着长啊，你把它扎的那个深度还可以，不会伤到他，但是那病人忍不住来个深呼吸，一下把那个肺张到那个程度，一下把那个这个肺泡或者胸腔那个膜给扎透了，一下就气胸。气胸当然不会死人，但是病人会很痛苦。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医生这个职业可不是那么好做的一个事，要担很大的风险，经历很毛头小伙子学医，那这为天下无病不可治，莽撞行医之后啊，出了事情，有了教训，就觉得哟。要谨慎， 我说 这儿要谨慎啊 啊！所以我还以为提醒大家，以后被扎针的时候，甭管被谁扎，不要深呼吸。 对对对，真的，这也是一个秘诀。 哎， 当你就是被人扎针以后，你不要深呼吸，深呼吸就会引起这种体位和这个脏腑器官的这种变动。 说到呼吸吸气这个事儿啊， 嗯， 就有一些人吸气呢，你看他是胸掌变大，有些人吸气是肚子变大， 嗯， 你觉得哪种比较好一点？ 这叫我们婴儿时期都是腹式呼吸， 嗯， 就是你一吸气吸到肚子变大， 对， 成长以后都变成什么胸式呼吸 啊， 一吸气什么胸变大， 对啊， 两个呼吸不一样，真正练功是练腹式呼吸的 啊、 嗯、 那传说中的总吸 啊，那得经脉特别通的人， 就真的能够一口气吸到脚后跟吗？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嗯， 总吸的吸什么意思，吸什么意思， 也有可能是停止的意思，是吧？ 吸什么意思？总吸的吸是哪个吸？休息的吸。 哦，还不是呼吸的吸。 哎， 对、 啊、 对 对， 总嘛是脚后跟嘛，对不 对？ 对， 那吸啥意思？ 就是把脚后跟放松啊。 嗯，下次再说吧。 好吧，那就留待下回分解。感谢徐老师，谢谢， 再见。